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讲真，呢排真系冇乜心机做节目，所以你见到我礼拜一嘅节目咧，多数都系揾嘉宾做下访问，喺唔同嘅地方增进下自己嘅认识，又或者识多啲议题，咁咧就真系好过。日日死累个头埋去啲好政治味道好重嘅题目嗰度。因为事实上大家问返自己呢几个礼拜发生过啲咩事都好难有一个好笼统嘅睇法。因为点解过去呢一两个月就就住清政嗰两兜友宣誓风波呢，其实每一个月或者每一个礼拜呢，其实都有唔同嘅主调嘅。今个礼拜嘅主调就已经开始讲紧点样 DQ 埋刘小丽，跟住就仲系研究紧个判词，就系可唔可以针对埋姚松炎啊、罗冠聪啊等人喺呢个立法会宣誓上边有做出个政治宣示嘅人，全部落晒镬，谂住一炮过 DQ 埋佢哋。问题就系、是，其实呢啲完全系冇议题，冇乜公共，即系唔系冇公共性，而系完全系冇一样嘢大家做到嘅。即系自从刘小丽有消息传出嚟，就系话其实而家唔系已经传出嚟咧，就已经系就住刘小丽嘅宣誓个案已经会进行司法复核啦。其实好多人就喺度问紧一个问题：喂，究竟如果真系政府要打横嚟，要 DQ 晒所有自决派嘅人，政府又或者系呢个社会嘅民情嘅反弹如何呢？咁尤清源就率先喺852邮报嗰度出咗段 live feed 啦。咁大概意思就係佢覺得梁游喺公眾嗰個支持係冇劉小麗咁強嘅，第一。第二就係劉小麗係已經完成咗成個宣誓程序。咁所以如果要 DQ 佢或者褫奪佢立法會議員嘅資格呢，你唯獨是就係、是要進行基本法第79條，要三分二嘅立法會議員通過去褫奪嘅議員資格。问题就是我判断就是啱啱相反，即是好老实讲，唔系你要去睇我哋呢日日接触住呢啲新闻嘅人，又或者一个参与社会运动、参与政党运动嘅人，你真系睇下一般香港普罗大众翻工系嘛，即系一份好稳定嘅工作，唔好佢话系咪公务员啦，又或者一个做生意嘅人系边 Q 过你？会理你立法会入面啲咁 detail， 所有嘢都要根据基本法又或者立法会议事程序、立法会条例咁 detail、咁政治嘅嘢要进行讨论，仲要觉得讨论完之后嗰样嘢係抵触到佢自己本身嗰个 core value。 其实香港越来越少呢啲人，你调转头嚟讲，係香港有呢啲人已经可能喺所有你见到嘅社会议题嘅运动已经出晒嚟啦。无论佢係左中右，佢支持你又好反对你又好，积极会就住呢啲议题进行表态嘅人已经喺晒 Facebook 上面。又或者你要吹鸡嘅时候，基本上你已经睇到佢喺晒街㗎啦。所以你见到雨伞运动之后，其实越来越少人喺街啦。因为普遍人认为所有喺街嘅所以议会外的抗争行为已经没作用了嘛。第二就是说，有些不认同这些行为的人甚至乎攻击这些表态行动，觉得这些人是卖港出卖香港人。那你如果去撑这些港珠的话，那你就更加多条罪名啦，又或者你是有份出卖香港人的人啦。那所以边个去示威啫而家。咁你话就算 DQ 埋刘小丽，咁你觉得香港有几多人行出嚟啊？上次就10,000人啫，有4,000个冲咗去中联办，今次 double 好未？咁你觉得系咪真系？你系咪真心相信呢一样要改变个社会先？咁而好坦白讲，而我都唔信啊嘛。即系你连我都说服唔到，你点样说服一般唔关心政治嘅人呢？但系唔好误会，即系呢个能力。又或者呢个工作呢，系所有自称参与政治运动嘅人，即系所谓叫从政，你就系要 arouse 大众嘅 attention， 你要鼓动佢哋参与啲社会运动，即系佢哋对社会运动参与嘅支持唔够，就系你嘅责任。 咁唔該你問下自己做緊立法會議員，又或者進行緊政黨活動嘅人，喺呢啲議題上面吹過幾多次雞，又或者佢有啲乜嘢唔同方式去鼓動佢嘅支持者去爭取一啲佢認為緊要嘅議題。咁好明顯，橫州啊，咩689咩 UGL 貪污嗰單嘢，其實已經係公眾關注度而家呢一刻已經極少極少㗎啦。咁其實係宣誓風波係打擊咗成個民主派，佢真係喺議會進行陣嘅抗爭，即係呢個係無庸置疑嘅。當所有人覺得啊呢屆議會多咗好多新面孔，有好多嘢可以從頭再定立嗰條戰線，又或者有啲嘢可以真係由立法會抗爭開始去同政府討價還價嘅時候，突然間爆一單可以延續兩三個月，要去動用到人大釋法，又或者牽涉到特區選，即係特首選舉，其實對我嚟講真係無謂為，即係你好難說服一個會投票嘅人話俾我聽點解嗰個抗爭係如此重要，係令到香港人要放棄咁多抗爭嘅機會、媒體嘅報導，又或者大家關心政治新聞嘅熱誠。即係嗰種熱誠就係因為大家關心住一樣嘢，有得討論，討論完大家覺得可以牽涉到一個社會運動嘅，咁於是大家會去參與。而家就係大家討論緊一啲大家都參與嚟冇意思嘅運動，咁大家覺得係每一樣嘢都要爭取，大家都覺得話唔行出嚟就死。所以其實我每一次睇到嗰啲 message 都係好撚反感。喂，今日唔行出嚟，聽日就唔行得出嚟㗎啦。即係呢句説話講梗係好易啦。問題你行完出嚟，你覺得你爭取到你要嘅嘢咩？我當然唔係攻擊呢啲人，而係話你要重新定立一條戰線，究竟而家有啲乜嘢係值得 imminently 大家要去關心、要去注意，又或者要去爭取嘅。有啲戰線太遙遠嘅時候，如果我係一個將軍，要帶領一隊軍隊行軍打仗，我必須要決定邊一條戰線係最快嚟到我嘅面前，用最少嘅資源而係獲得最高嘅回報。呢个系一个判断，系嘛？一个会做判断嘅人就会咁样思考。问题就系话你唔系，你唔需要做呢啲判断，你系一个思想家，你系陈云咁捻样嘅。咁你咪不断宣扬你嘅信息咯，系要带出呢啲声音，又或者带出呢啲所谓叫做即系梁仲恒佢哋选完嗰时成日讲嘅，要将呢个 message 带出嚟，要将呢个意识形态带出嚟。咁你带出嚟咁 ，so but what？ 选咗你几个入去啦，好多人讨论呢啲事啦，好多人觉得呢啲嘢唔公义啦。社会有冇改变过？即系你容许我坦白啲讲，有啲战线系远到无捻伦嘅，真系喂大佬，反对共产党又或者结束一党专政，梗系嗌好易嗌啦。问题就系话你要进行一个社会运动，你会唔会将呢一样嘢变成为呢个社会运动嘅纲领？你系冇人解释到呢件事啊，甚至乎你喺见到。喺 Facebook 好多好活跃嘅 opinion leader， 佢哋讲嘅乜嘢？你嘅政党嘅纲领系乜撚嘢？就系、是、去建设民主中国，呢啲大中华交啦，就系、是、结束一党专政，反攻大陆，打倒共产党，呢啲本土派啦。咁点咧？社会有变过咩？有行前嗰步咩？冇。有时真系睇到 Facebook 唔同嘅人讲嘅嘢，即系你会见到有啲人。佢明显个 mentality 就系本土派嚟嘅，明显就系非我族类嘅。咁你见到欧轩同人影一张相，咁我唔明白点解大动干戈，觉得佢系哇要通匪类啊，好似阿 CK 要揾阿枪枪出嚟祭旗咁。我当然唔知道底蕴，或者我唔想估佢后边有咩交换，或者有啲嘢你哋嘅deal系点样样。问题就系话。你要去做呢啲嘢，系改变唔到个社会嘅。即系你要去炮打啲稻草人，又或者觉得呢个人通咗匪类有几咁衰嘅时候，咁我点可能？即系我唔可能话你错，因为大家都要本住自己嘅宗旨做人。问题就系话，咁你嗰啲除咗上网见到金金嘅人，有边个识金金啊？咁我叫识啩。你唔好忘记佢做佢同我做节目㗎喎。即係唔係一集半集㗎喎。都做过十集八集三几集㗎喎。吓、啊、 即系二口六面就系大家攻击紧民主党嘅时候，系我第一个扯林卓廷上嚟嘅，咁系咪应该打捻埋我咧？喂，有时啲嘢要辩论，又或者你有啲嘢都要俾人有个说法噶。即系当然，金金点样做嘢，我讲一百次，我唔系对佢，我唔系对佢人身攻击，而系话嗰集系点嘅有听，又或者真系我唔知嗰集有几多人，即系唔知嗰集有几多人听过，因为有一堆嘅 archive 翻生台冇捻咗啊！好明显嗰集林卓廷都喺我节目饮到醉醺醺啦。问题就系话我唔会一个黑影相。亦都唔会就话成个节目录晒音，有啲嘢喺咪后讲嘅，我都要播埋出街。喂，呢个系一个诚信嚟噶嘛？即系你要怪边一个 po 相上出嚟啊？即系金金，我都讲咗好多次啦。嗰集喺个节目度就系咁质林卓廷，一完捻咗个节目就话：，哎，林大哥点点点点，喂，有咩议题啊？上水啊，我哋可以一齐做屌你。佢系一个咁嘅人嚟噶，即系你话。欧轩系一个区议员，又或者佢会参加选委又好，佢会参加功能组别又好，喺佢嘅角色上边，佢系有需要做啲协调，又或者要知道对方谂乜，又或者即系佢有佢自己嘅 agenda 嘅。即系我先唔讲我同唔同意嘅 agenda， 但系问题就系话，有好多时民主党做紧嘢就系咁噶咯。咁你话佢唔系，咁大家都要物通匪类嘅，咁你大家睇到最物通匪类嘅系边个啦？黄毓民咪就又系背头同啲建制派揽头揽颈。我真系100%肯定，1000%肯定，喺立法会议事堂，大家系针锋相对都好，出到个门口，大家拍一拍膊头，都应该会有啲偈倾。除咗特别黑人憎嗰啲人，即系例如谢伟俊啊，嗰啲会出卖身边嘅人嗰啲咧，就好难讲。但系你话曾玉成啊嗰啲咧，叶国谦啊、石礼谦啊，即系嗰条甚至乎大口狗啊。即系我唔信成个泛民出咗个立法会议事堂，同佢都系用粗口问候对方，呢个系唔捻会嘅，呢个系唔捻合理噶嘛？即系你要个个喺立法会议事堂都系大家正义超人上身嗰种啊？喂，呢个唔系现实嚟噶，你大家谂下当初立法会议事堂我嚟做乜捻嘢先得噶？系我嚟监察政府啊嘛，监察政府系黄蓝都有责任噶、哦，你唔系话你话保皇党你又冇责任噶、哦？咁当然就系话梁振英上咗台呢一段时间，令到保皇党有个死嘅任务，就系、是、要保皇，佢就唔同你监察政府，呢个系歪风嚟噶。问题就系话你问入边十个建制派嘅人，你估啲建制派自己知唔知啊？佢唔捻知佢自己保皇保得好捻肉酸咩？佢自己知㗎。即係当然你话佢冇人格，你话佢点点点都好，唯有呢个系佢嘅决定囉。即係你可以质疑呢一样嘢囉。问题就係话你至唔至于你喺街一见到李慧琼要捉住佢打身囉。喂，真係讲过好多次㗎啦。即係就算李慧琼咁狠黑人憎呢，出街佢俾人闹俾人侮辱。俾人用啲性嘅词语去问候嘅时候，你都要保护佢嘅权力嘅。呢句说话万必喺城市论坛讲嘅，即系唔系听完啲嘢算，谂下究竟你嘅思考方向要系点，你嘅 mentality 要系点，你点样判断呢啲事？即系大家上网听网台节目，即系为咗接触更加多意见，唔系为咗围炉嘅。即系好坦白讲，你亦都可以感受下。即系当初喺花生台，点解会有啲白鸽节目？点解而家白鸽走咗嚟？我非常之主张大家系要听下啲唔同意见嘅人，你听下佢噏乜嘢，听下佢嘅套路系乜嘢。你要攻击佢嘅时候，你有方法。更加上嘅就系话，你睇下啲比你保守嘅人，咁佢谂紧啲乜嘢？你社会运动要做到有成绩，唔系你要行出嚟，而你系要感染到你身边唔行出嚟嘅人都同你一齐行。即系讲到口臭呢啲嘢，真系，唉，即系每一样嘢就系私怨，每一样嘢就系政治攻击，呢、这个社会点会行呢？啊，即系当然我唔同欧轩特别熟啦，即系我同佢嘅 PM 少之有少，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可能捉住佢一样嘢一张相，你要攻击晒佢所有做过嘅嘢，又或者要从根本去反对佢，咁当然你唔系呢个民主党嘅支持者咯 ，That's it。至唔至于佢又出卖香港呢？你諗啦。第一样嘢，呢几个礼拜我观察 其實北京而家有啲咩諗法呢，其實係非常之清楚。我由結論講返上個原因嗰度。第一，北京對邊個人出閘呢係未有定案嘅。留意我用出閘兩個字。咩叫出閘呢？即係話你睇一場賽馬，鐘聲響咗，啲閘出咗出嚟，佢跑緊嗰一刻先叫出閘。咁一場馬14隻跑最多，咁你話係咪覺得大家都可以報名呢？咁而家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啦。個大原則就係中央信任嘅人，又或者中央唔反對嘅人，邊一個都可以競逐出閘。什麼叫競逐出閘呢？即係話你而家可以好快咁開個記者招待會，話俾人聽你只要夠40歲，你都有信心爭取到150個選委嘅提名去出閘。呢個係我講緊嘅嘢。咁所以呢，真係唔好意思，又要借燈神個名用一用。我好耐之前已經講啦，而家太早去判斷個選舉形勢係冇意思嘅。即係當然大家都有個主觀願望，又或者大家睇到好多唔同嘅訊息，某人機會高啲，係嘅，係咪？又或者有人看淡，都係嘅。但係至唔至於有個人一定出唔到閘呢？我唔敢講喎。事實上係咁呀。咁所以呢一刻呢，除咗胡官一個高調咁宣布自己會競逐出閘之外呢，係冇其他人嘅。而事實上喺嗰次記者招待會或者嗰個禮拜之後呢，有幾多人提緊胡官呢個名呢？你 Facebook share 過幾多段新聞呢？佢見過幾多個政黨有記者在場會報佢聽到嘅嘢呢？唔撚知，完全 behind 就先，又或者完全屁都冇個放。咁你就會知道究竟呢個人出閘機會有幾大，甚或乎就係話啲選委傾唔傾向支持佢。咁而家有幾個仲可以講啫，攞命診又攞嚟講啦，689大細爭，咁仲有邊個呢？葉劉、林鄭就好似已經係棄甲曳兵，已經係宣布咗唔玩啦。咁所以就 that's it， 嗰幾個就係嗰幾個啦，好難講，即係好難講有冇人突然間機會高啲低啲。亦都老实讲，好难讲有冇人突然间飙过出嚟，梁锦松又话自己可能有，呢一刻真係唔知。但係高调出嚟宣布竞逐嘅就暂时只有一个，其他人都系冇离声气。咁当然就呢个礼拜多咗好多新闻啦，胡苏贞可能12月就会辞职啦，咁佢竞选办公室已经埋晒班啦，有啲人就觉得已经 office 租咗添啦，咁呢样嘢系唔撚奇嘅。咁所以早嗰两日星岛爆话曾俊华得到嘅指示系红灯，咁我想问一下，点解呢个红灯嘅指示要呢一刻黄光亚亲口同佢讲呢？即既然系一个咁死嘅命令，既然系一个嚟自天听嘅旨意，你唔系神咁早已经有密函打咗俾阿庄曾嘅咩？点解呢一刻时候先嚟讲呢？成报啊，唔系星岛，呢啲又系搵嚟讲，所以。第二，由於北京控制唔到有幾多個人會競逐參選，即係個參選人數，即係出閘嘅最多可能係三個四個，係咪？咁但係參與競逐呢三四個嘅人係多過三四個嘅，咁點呢？咁所以喺出閘之前，又或者正式開始提名之前，係唔會有人得到中央祝福。唔知呢句說話有冇人講過？燈神有冇講過？咁而老老實實，下一个月即系唔系下一个月啦，今日二号啦，屌，十一号就进行选委选举啦。咁就你真系要睇下选出嚟嘅人究竟系咩人，系咪？因为你其实好难期望一个咁嘅选举制度，你会期望中央会系算到所谓叫用第二轮投票去有个选举结果。咩叫第二轮投票呢？即系第一轮投票可能有三个候选人，大家攞400票。又或者两个攞401票，一个攞388，唔系398，咁就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因为第一轮投票冇人过半啊嘛。你好难幻想到中央系会嘅盘算系需要进入到呢个咁高风险阶段。咁所以呢，中央着意嘅应该系第一轮选举已经会产生呢个当选人㗎啦，即系咁样。由于呢一样嘢呢，北京又冇办法唔计算究竟 个选委千二人当中有几多个系铁凉粉、啊？即系你而家噏唔出有边个系铁凉粉，但系铁定 A、B、C 嘅咧？我谂你噏得出嘅，屌你李嘉诚嗰啲你噏得出嘅，四大嗰啲我谂你噏得出嘅。当呢千二人里边系有一个 large chunk 一大堆人，我系铁定 A、B、C 嘅。呢一啲人会直接造成咗北京系控制唔到第一轮个选表选举结果，呢一样嘢系北京最唔想见到嘅。因为去到呢一个时候，你去到第二轮嘅时候，你可能分到最边一个啦。咁问题就系话，千二人里边有泛民嘅选委噶嘛？咁你今次嘅目标就系争取三百个提名。咁万一呢三百个提名真系有，而佢呢啲同 A、B、C 合流嘅时候，咁岂不是就中央去控制唔到个最终嘅选举结果？你觉得呢一样北京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紧嘅就系 HK Peanut.com， 我就系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